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大自然醒来了，一切有生物种逐渐从睡梦中醒来。当我们还在被窝里慵懒的时候，有一种情郎已经穿行在大街小巷，他们是可歌可敬的城市美容师，我们的环卫工人，每天顶着星辰开始为这座城市的整洁忙碌着。请记住，当你随手把一张纸片扔在脚下，你扔掉的不是纸片，而是文明。 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 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玉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瓜如意，福彩即开。4月10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玉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上回书咱们说到，万龙藏风岛来了3位军师。头一个上战船就是宋金莲，没想到就败在了石金生石老侠刀下。那石金生手底留着情呢，要不然宋金莲死了。这万龙藏风岛头一位军师金氏诸葛孔亮气坏了，同伴输了自己脸上无光啊，我们刚来仨军师就输一个，飞身行上小船，直接够奔前方，上了大船，冲着石金生一抱拳：老剑客爷手下留情啊，不然的话宋贤弟性命休矣，不才孔亮给您接招来了，请。这孔亮手中剑，拨草寻蛇，奔着老剑客爷来了。石老侠吞头一躲，这刀使了一招撩阴刀，孔亮赶紧往后退步。石老侠可不给他容功夫，一个长河斩蛟，唰的一下，快如电掣。这孔亮可刚站稳呐，这刀就到了。哎呦，怎么这么快呀？孔亮心说完了，他一闭眼。因为知道躲都不行了，就听老侠客一阵大笑，哈哈哈哈，成长成长。老侠客把刀收回去了，孔亮脸就红了，老侠客手下留情，晚生武忠敏感，赶紧下小船回队。九头鸟月金梁脸上也挂不住了，飞身行上小船，登大船，回首一拉刀：石老侠，你武艺高强，令人佩服，不才月金梁献丑了。说着这口刀力劈华山，奔着石老侠盖顶就剁。老侠可往上一上左部，这宝刀一个海底捞月，苍浪一下，好，就这一招，月金梁这口刀就折了。石老侠眼疾手快，上右步跟左步，宝刀就奔他双腿来了。月金梁扎上两只手啊，往旁边一蹦，石老侠往里一合脚，砰的一下就把月金梁踹出一溜滚儿去。您瞧瞧，这就是万龙藏风岛三位军师，不远千里而来，没一顿饭的功夫全败了。燕普这观战呐、啊，心急如焚，两只眼睛都直了。正在这时候，身背后有人叫他：老金师，小子我有下情禀报。燕普回身一看，伙计大半没穿着号坎儿，你是什么人？老金师您忘了，我是您派往成都的探子，我叫金二啊。哎呦，我都急坏了。军师，请您到后舱，小子有紧急军情禀报。燕普赶紧就跟着金二来到后舱了。金二何事啊？军师，大事不好了， 大军师成都行刺未能得手，反遭毒手，被耗子药给毒死了。什么？燕普伸手抓住金儿的两只手，谎报军情是死罪呀、啊！小子，我可不敢。讲，这金儿把情形说了，因为莫奇与修死在成都了，钦差大人年羹尧传下话来，把他埋了，旁边立块石头，把他罪状写上，这叫乐石罪状。满朝风雨，成都人全知道了，郊区的人也都知道了。这金二呢，是剑山蓬莱岛放在成都府的刺探。他听说这件事了，赶紧到莫奇与修坟前一看，真的。又到成都府公馆仔细的打探，把情况打探清楚了，跑回剑山，正赶上三庄二打剑山蓬莱岛，所以才坐着小船来到大龙舟上。把军师燕普叫到后舱，把情况说了。燕普燕云峰两只手一抖，再看吧。遵令。这金儿一翻身，扑通一下跳到水中，仍然回归成都。燕普燕云峰回来，坐到自己的军师位上，两眼发直啊，心想自有跟师兄莫奇与修同门学艺，哥哥对待我跟亲弟弟似的，就是老哥哥他疼我呀。没想到老哥哥遭此惨死，老哥俩异姓别名，胜似同胞。老军师两眼发直，这谈天多机灵，一瞧这燕普有事了。因为老道燕普燕云峰喜怒不形于色，今天怎么了？谭天赶紧过来了，军师您请，就把燕普请到后舱。老人家，你有什么心事吗？燕普突然间抓住谭天的两个肩头，泪如涌泉。老人家您别哭，桂林啊，我的哥哥莫奇与修命丧成都府啊。哈，谭天差点没吓死啊。哎呀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燕普燕云峰扇翻旧简，把事情一说，谭天心说，这要是让前边这些战殿将军这些棋牌让英王要知道，非乱了不可呀。老人家，咱们先去观战吧。两个人同到前边落座，可就没说这件事。这时候剑山又上下人了，正是云霞道士杜清风。杜清风站在石俊生面前，无量佛善哉善哉，石老侠，连胜几阵你太乙猖狂了吧，山人前来会你。石老侠哼了一声，杜清风啊，旁人苏州，那是人家让我老迈年残，唯有你要苏州啊，那是你学艺不到，经师不明，你呀、啊、只不过是武林中的败类，不信你就进招来。无良佛也扣出狼烟大法，吓不到山人。他掐剑诀，宝剑点面门，青龙出水，奔着老侠客就来了。石老侠手中宝刀护住自己面门，左手推右手腕，攻右步，进步截刀，啪，这刀就跟雪片似的飞过来了。杜清风脚点船板往前一纵身，老侠客一滑，这左腿刀背就由打杜清风左臂滑过去，缠头裹脑式照着杜清风唰，脚后跟又砍来了，真快。杜清风是刚刚落在船板上，刀就到了，怎么这么快啊？赶紧来一虎作坡纵身回来。石老侠跟着右脚就抬起来了，卯足了劲儿就踹在杜清风的屁股上，砰，啪， 扑通，这一脚就把杜清风踹出两丈多去，一下就坠入江中。这位云霞道士杜清风啊，刚才被老剑客董谦董化一踢到江内，刚把这道官站好，这回好，这道官又跑掉了，赶紧把道观捞起来，回到大船，那狼狈啊都快哭了，跟军师燕普说，我两伙师兄啊，看起来我非得改和尚不可了，赶紧下去休息吧。燕普只能好言安慰，心乱如麻呀，师哥莫去一休死了，得了，胜败乃兵之常事，贤弟啊，回山换衣服去吧。杜清风走了，慈云可急了，慈云喊了一声弥陀佛，堂堂堂双铲一碰，火星的乱蹦，上小船纵身行就上了大船了。他刚要说话，对面小船之上纵身行上了一位手捧仙鹤掌，正是四爷真诸佛董瑞。董瑞就跟石金生说，是老侠呀，你可不能包圆啊，给我留个解解闷吧。石老侠一抱拳，钱可爷能者多劳吧。石老侠飞身上小船回去了。四爷珍珠佛一笑，慈云呐，我正想吃驴肉呢，你这秃驴又送来了，好啊，那我就宰你的秃驴。慈云气往上撞，弥陀佛，懂了，你可别忘了，咱们打吧。哈哈哈哈，我是连打带骂。慈云手中双铲流星赶月势，就奔着四爷珍珠佛来了。董瑞左手掌往上支，右手掌海底捞月，上打下听，就听啪，四爷乐了，愣磕我秃驴，行爷们儿。手中仙鹤掌双峰贯耳，就奔了慈云了。慈云跨马登山，双手一立，这铲往左右一推，嗨，啪，真可。珍珠佛左右手的仙鹤掌就奔着慈云的右边打来了，慈云双铲一搭，用手推出窗前推月，啪，他愣往上磕，火势飞舞，火力气大，震耳欲聋啊。这二位动着手，四爷珍珠佛董瑞嘴不闲着，不干不净老骂。此人生气啊，他一生气动作失准，这鬓角就见了汗了。他的师父了因一看呐、啊，这个慈云呐、啊，我不让他动气，他非动气。你瞧，啊，这招数都不行了吧？贫僧我气他吧。了因手持金如意上了小船，一长腰登上大船，弥陀佛。没想到他想替慈云呐、啊，对面也有人念佛号，弥陀佛。嗯，了因一瞧，对面正是二爷闭目金睛佛江达江本初。那江达身份多快呀，一看了因要过来，他也下小船奔大船了，来到大船之上口念佛号，手捧鹿角棒，了因师兄啊，知足不辱，你我皈依三宝，禀教沙门，空即是色，色即是空啊，修得圆寂涅槃，怎么能谬天理而行呢？莫齐道长比阁下如何呀？前车即覆，后车岂能再蹈覆辙？弥陀佛，江师兄，你乃金石之论，铿锵有声。我想，后汉的诸葛孔明明知三分鼎足，痴心六出祁山呐、啊。如同贫僧师徒受王爷三顾之恩，当竭力报效，岂能半途而废啊？世人无忠时，请师兄原谅吧。江老剑客也点了点头， 师兄，那叫请来见招吧。了音一顺手中金如意，佛前拜香，当头就打。江二爷双棒闪身一支，右手棒叶底藏花，就照着了音的肋下戳来了。了音赶紧沉肩支棒，两个人就打上了。了音本来是替慈云来的，没想到被江二爷给缠住了。江二爷的功夫呢，确实比了音稍微差点，但是二爷有经验有阅历，足能抵挡一阵。可慈云就不行了，鼻洼鬓角都见了汗了，动作也迟慢下来了。这四爷董瑞嘴里还是骂呀，慈云更着急了，董瑞你别骂了。英王就跟金师燕普说，燕道长啊，你赶紧把慈云换回来吧，他已然不敌了。没办法，燕普心说我不去谁去。燕普这才上了小船，飞身行上了大船，不良佛，他一念佛号，对面也有人念佛号，无量佛善哉善哉。嘿，对面正是老剑客爷太极八卦术士张红军。燕普心说铁队儿，哎嘿，没办法，他上来了，请张师兄进招吧。张红军点了点头，燕道兄啊，咱们可都是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出家人，讲的是无为二字，福兮祸所伏。燕兄你是武林前辈，结果如何呀？有道是多行不义必自毙呀，万不可逆天而行，无无良佛，事已至此，不是于此就是枉破，请张兄进召。三爷张红军拉剑恨福来迟，燕普燕云峰钓鱼剑封住了门户，两个人彼此道声请，脚踩黄瓜剑七身进召，就动成手了。张红军构成部位的剑走大鹏展翅，就奔着燕普的脖项点。燕普是巧摘七星白鹤贤灵，扎三爷张红军的右肋。老剑客也往旁边一闪身躲过去了，两个人当场动手，这六个人在大船之上就打成三对了。山庄的帅船之上，山庄水军总指挥谭笑龙居圣陶兰马上传下命令，来擂鼓助威，打打打，咚，鼓声如同爆炸。对面剑山蓬莱岛大元帅谭天陈桂林把令子旗一摆，打打打，咚，杀呀！炮声、鼓声、响声响彻了云天，双方的人聚精会神，注目观瞧。这大船上这六个人把持太高了。就在这时候，突然间有打西北大江之中唰来了一叶扁舟。这个小舟没有桨没有动，就凭着坐船的人驾驶着。小船之上坐这个老头，要是站起来是个中等的身材，双肩暴拢，圆背丰腰，穿着蓝绸的长衫，因为日久年沉了，都洗成了鱼白色了。棉绸的裤子，棉绸的汗摊，大红缎子，朱里寸底鞋，白绫的高腰袜子，顶都卸没了，白剪的古小辫垂在脑后，腰中系着绒绳，左边挂着眼镜盒，冰冷荷包，别着一轴画。右边别着铁杆的大烟袋，白铜的烟袋锅，白铜的烟袋嘴儿，挂着烟盒包，足有一尺长，巧女绣花五色的穗子。这个老头说话是江南口音呐、啊，不呀，我老人家要看一看这咖喱是练武的吗？这小船呢，离这大船有三丈挂铃了。 老爷子真有功夫，腰里一叠劲，唰的一下跟燕儿飞的似的就登上大船了。这小船可没人管了，被水就给冲跑了。老人家上了船，昏藏王八高枝，参头萝卜缨子不要瞎蹦了，蹦饿了到哪嘎里去吃饭呢？啊，惹得不让人家生气吗？啊！二爷姜达、姜本冲，三爷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，四爷珍珠火董瑞，三个人听见声音，往出一纵身跳出圈外。了烟跟燕普、孟西也纵出圈外了。这慈云呐，站住了，他让珍珠佛董瑞气得直哼哼啊！嘿，他看又来一个，他就把这口气搁在这老爷子身上了。一控手中双铲，老头子，我们双方正在抽杀，与你何干？啊！快躲开这是非之地！混账东西，老子我既然来了就不能走了，你是什么东西管教老子我走？嗯，呸，告诉你，我石头生齿轮，打你这老东西。乌鸦，你这个混账王八羔子，禁不住老子三烟袋呀、啊、狼烟大话，亮丽的烟袋。混账小子，你不要忙，老子我先抽袋烟吧。这个老头不着急，把烟袋抽出来。这烟袋连锅带嘴是二尺四寸长，铁杆的，核桃粗细，大烟袋锅跟这饭碗口差不了多少。老人家把烟袋荷包打开了，这烟袋锅呢往里这么一扣一拐，崴出一袋烟来。崴出这袋烟是关东烟，足有二两。然后抄起来火镰、火绒、火石，打着了火绒，点烟他抽烟。其实这是老人家一手决议呀、啊，这胳膊哪有烟袋长啊？这老头很自然的把烟点着了，一抽一冒这白烟儿。是连吹带抽，跟这拉风箱似的，时间不大，烟抽完了，灰白的火亮。老爷子拿着烟袋一指慈云，乌鸦和尚啊，老子我一烟袋砸扁了你，我看你有多大的力量。说着话他倒退了四步，蹦起来，这烟袋锅冲上往下就砸。慈云气坏了，双掌一合，往上一迎，眼看要撞上了，就瞧这老头轻轻一扣手腕，这烟袋锅可冲下了。啪，这铲呢磕这烟袋，那同时这烟袋锅也磕这铲呢。这慈云拿这双铲往上磕，他得抬头仰着脸往上瞧啊。好家伙，这老爷子烟袋锅冲下，往下一磕，这大红火炭正磕到慈云的头发上，刺啦！啊！慈云一疼啊，头发就着了。他左胳膊夹着右手铲，腾出右手来。你拿着右手刀往下糊了吗？他用右手拍这火炭，啪！哎呦哇呀！疼得他怪叫如雷，右手抄铲照这老头前胸就扎。老人家拿着烟袋立着一颗这铲，跟着用这烟袋锅一扣慈云的脖子，这烟袋锅还烫着呢，砰的一下就把这慈云的脖子沾起一圈皮来。哎呀，师傅您不管呐，他疼得直叫他师傅。了烟飞身行过来，弥陀佛，老者贵姓高名？我呀，问老子的名姓嘛，叫你看一看。老头伸手把烟袋别上了，把这画瞪出来，当众就把这画唰啦啦展开了。哎呦，这画可太好了，碧蓝的天空展翅飞翔一只金鹰，追赶着一个动物。

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一刮如意，福彩即开。四月十日起，中500元加送纯金如意一枚，中5000元再送2万元加油卡，多中多得。福彩黄金油卡送上手，中国福利彩票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书场。 上回咱们说到，这老爷子展开了一幅画，碧蓝的天空，一只金鹰展翅飞翔，画着一个熊，跟人站着似的，往前一扑，扑什么呢？前边一只梅花鹿。这雌鹰看见画，他不懂得疼啊！哎，你是熊！了音气坏了，弥陀佛，慈云不要胡说。然后了音就跟这老人说，阁下是鼎鼎大名的英雄德禄陆民瞻老剑客吧？正是我呀。那么陆老剑客怎么来了？陆老剑客早就搬到安徽省陆安县陆家堡了。老剑客也是好动不好静，老想徒弟，鱼龙变化，牛和牛抱怨，得了，想徒弟我看徒弟去吧。所以把家里安置好了，带了银两路费，从打安徽奔河南，走灵宝奔潼关，到了陕西，这一路游山玩水，游览名山大川。这天呢，走到长安南边，这个县呢叫镇安县，太阳呢已然落山了。老剑客爷就瞧见前面一条河，这水流的挺急，河岸旁边一片大树林子，站着不少的老百姓，足有好几十人。好好好啊，齐声喝彩。老剑客爷觉得挺好奇，走过去一瞧啊，原来河里头有一条小船，这个船呢只有后舵没有双桨，船上的坐着一个人，花白的胡须，穿着一身蓝，猛一瞧好像这人仨脑袋，当中站一个，左右双肩上一边一个，其实呢是当中站一个脑袋，左右两肩上各有一个大肉球，跟脑袋可差不了多少了。这个人夹着舵，运用气功吹着这小船呢在水里头蛇行。好啊，真漂亮，这岸上老百姓都叫好。老剑客也懂啊，在人群里一瞧，这是练气的初步功夫，不算出奇啊。这人是谁呢？哎呦呀，老剑客也想起来了，原来是这个参头萝卜缨子。这人是谁啊？在魏辉府城南40里是牛圈村。牛圈村住着青根大把马四把马老剑客爷。就在牛圈村往东2里地有一大片树林子，出了树林子再往东2里地有个大村镇叫秦家楼。秦家楼村的西口住着一家子，姓秦，这人叫秦凤，母亲姓房，房氏，父亲早就死了，家中挺穷，就娘俩过日子，就仗着舅舅房氏元照顾着。这舅舅干什么呢？就在一家大烧锅里当血账先生。秦凤12了。这秦家楼啊，请来2位武术教师，一位是清真大把，姓沙，叫沙德，人称弹腿沙德，是直隶沧州人。一位呢是当地人，姓孟，叫孟芳，人称神拳孟芳。这房事员就问外甥秦芳啊，你愿意练武吗？舅舅，您知道我喜欢练武，我就愿意练武。好吧，舅舅我给你写张门生帖， 每月给你五两素修银子，啊，你去学去吧。这素修呢，就是现在的学费。武术场子呢，就在村东口的火神庙里头。房世元领着外甥秦凤到了庙里，见着二位老师，呈上文生帖，交了素修银子。秦凤呢，给二位老师磕了几个头。从这天开始，秦凤呢是每天早来晚走，跟着师兄弟一起练习武艺。这秦凤呢，他老实，勤勤恳恳，循规蹈矩。这沙德沙老师一看呢，这孩子家里挺穷，所以呢就对他细心的关照。孟芳这人可不行，他嫉妒，他一看大家伙同样拿钱，嗯，都是五两银子的素修，你这姓沙的干嘛偏着一个向着一个呀？其实呢，人家沙德真是好心眼儿。这孟芳一摇头，姓沙的，你照顾他，我就不教。这孟芳对待秦凤特别的冷淡，眨眼就是一年的时间呢。孟芳暗中就串通好了学生的家长，把这沙老师给辞了。正月十五，村政呢给沙老师结了账，得嘞，沙老师您呐另谋高就吧。沙老师只好卷铺盖卷走人呢。有道是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，没什么，我上别处来教去。可是秦凤难过呀，秦凤呢就把沙老师送出村口外，流着眼泪，难舍难离。沙老师就把秦凤拦住了，孩儿啊别送了，想不到孟老师气量这么狭窄，我走了之后你恐怕就学不了了，我告诉你，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这么办吧，等我谋到管地，我立刻来接你，好吗？你等着。哎，秦凤流着眼泪看沙老师走了，秦凤回家了，禀明了母亲，自个儿呢就在家里用功一个多月了。这天房老先生来看姐姐，哎，秦凤啊，你怎么没去靶石场子练功啊？舅舅，我跟您说是这么回事。秦凤呢就把事情经过说了。沙老师被孟老师挤着走了，孟老师不喜欢我，没办法，我在家里练。这位房老先生啊，是真疼这外甥，觉得姐姐带着孩子太可怜了。秦凤啊，你还愿意练吗？孟老师要教我，我还愿意练。好吧。房老先生又写了一份门生帖，拿着五两银子，领着秦凤来到火神庙。孟老师，我外甥愿意练，您多成全吧。让秦凤二次拜师，跪地下磕了八个头，交了五两银子。房老先生回家了，秦凤这每天来，孩子挺老实，也挺尊敬孟老师。这孟芳是真可气呀，一招他不教。秦凤每天来了，收拾场地，把兵刃都擦亮了。这孟芳呢，也不理他，也不问他。秦凤每天晚上回家要着急，心说呀，你不教我偷你的。所以到了晚上定睛天，他知道孟芳呢给这些师兄们传授武艺，他就拿一小武凳，偷偷的到了庙后头，在东南角这儿蹬着武凳，这墙矮点，他往里偷着看。一瞧啊，五六个师兄师弟站好了，孟芳呢就站了一个柿子。你们瞧啊，告诉你们，这是天罡大辟第一个柿子，一共48式，双手一锤，取自然之势，啊，平去杂念，身在物中，气在丹田运行，通过12重楼再归气海。就这样的，孟芳教给他们怎么吸气，怎么寒气，怎么运气，怎么行气，讲得非常的细，一直讲到三更天。这些徒弟们一式一式的练，练得差不多了，孟芳一看着，行了，回去去练吧啊！明天晚上咱们再学第二式。这秦凤也回家了，这一宿都没闲着， 就在院子里把孟老师所教的所讲的融会贯通，勤习勤练，每天晚上都这样，一天一个式子练到二十多天。秦凤啊，就觉得练这气非常好，心情舒畅，体健身轻，心里高兴。这天晚上正赶上十五月灵地儿，秦凤趴在墙头上看着呢，孟芳猛然的一抬头，嗯，什么人偷看练功？他飞身就上墙了，秦凤就站在地上了。孟老师，是我。这孟芳下来了，秦凤啊，你怎么在这儿偷学呀？啊，孟老师，您别怪我，您不教我，所以我才偷学呢。嗯，那你练练，我看你练的怎么样。这秦凤一招一式吸气寻气练的全对，比庙里这些人练的都好啊。这孟芳顿生歹意，哎，要怎么古人说过，人之异于禽兽者几息，也就是一念之差。这人呐，跟着处理就差这么点儿。这孟芳呢，他就按处理这靠了，他起了狠毒之心。秦芳啊，幸亏我发现你发现的早啊，不然你就练偏了啊，练差了，怎么办吧？三更天一过，你到庙里来，我单独教你。谢谢孟老师。那孩子哪知道他长坏心眼了？所以秦芳等到三更天之后，一个人来，孟芳就教给他怎么寒气，怎么倒气，顺其自然。这孟芳啊，他竟然给秦凤站桩闭气，相生变成相克了，让秦凤五天来一趟，让秦凤在家练五天。这秦凤在家练着就觉得气儿不顺，越练呢这胸脯这也不痛快，这比从前高出一块来，而且呢从丹田这往上憋气，有时候啊非得长出气往出喘，不然喘不出气儿来。他就告诉孟芳，老师你说我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孟芳是真狠，他不但不纠正，而且继续让他练着闭气，继续让他这么站桩，这么一来雪上加霜啊。过了三天，这秦凤的脖子两边就鼓起两个肉包来，而且呼吸更困难了，行动也迟缓了。秦凤就跟老师说吧，也把孟芳吓一跳。孟芳心说有这么厉害吗？但是孟芳假装正经，没关系，必须得经过这么一关，回去练吧。秦凤是小孩，回来照样练吧。没想到一觉醒来，这两肩就鼓起两个肉球来，你要一看就好像这人撒脑袋似的，胸前鼓起老高来，不能动弹了，出气入气十分艰难，把老太太吓坏了，赶紧让人把房老先生找来了。房老先生一看姐姐哭，这外甥都快死了，怎么回事啊？这秦凤断断续续把情况一说，房老先生明白了，气坏了，来到火神庙，孟老师啊，你把我外甥怎么害得这样啊，你给我治去。那老先生能不生气吗？他伸手揪这孟芳，老先生是写账的，这孟芳是练武的，孟芳一叼房老先生的腕子，右脚这么一踹，扑通一声把这老先生踹一跟头。我告诉你姓房的，秦凤偷我的武艺练到这样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要打架呀，你找人家打官司，你告状去，我管不着，滚！把这房老先生轰出来了。老头气哼哼回到家中，抱着外甥秦凤就哭啊。老爷子能怎么办呢？叫天天不语，叫地地不应。哎，正在这时候，门口人叫秦凤，秦凤。房老先生放下外甥出来一看，是个20岁的后生，身上背一小包袱，穿着一身蓝，两只洒鞋，白袜子。小壮士，你喊秦凤啊？对呀、啊，老爷子，沙老师啊，在李家营找到管地了，我呢 赵，我叫赵成和，是沙老师的徒弟。老师啊，让我来接师弟到李家营去学艺去，还叫我带来20两银子安家。说着呢，就把这20两银子掏出来了。房老先生看着银子，眼泪刷刷的往下流啊！这人呐，一跪一见，交情乃现；一死一生，乃见交情啊！沙老师竟然这么仁义，孟芳简直是禽兽啊！老先生赶紧把赵长河带进来，一看秦凤若断若续，话都说不利落了。赵长河问明白了，非常气愤，立刻回到吕家营就禀报了沙老师。沙老师一听急坏了，马不停蹄跑到秦凤家中，一看秦凤着急了，自个儿也治不了啊。沙老师就跑到了火神庙，这些徒弟都在这练功呢，原来跟沙老师学过呀，一看沙老师来了都跑过来了。沙老师，孟老师在哪儿呢？在屋呢。沙老师迈步就进屋了。孟老师，请到外边我跟你谈谈好吗？可以啊。这孟芳站起来一点不在乎，跟着沙老师出了村口往西，走出二里地来，一片大树林子。两个人进了树林子了，沙老师一抱拳，孟老师，教徒弟有厚有薄没什么关系，你支持家长们把我沙都给开了没关系，有本事到哪儿都吃饭我也不往心里去，可是你为什么这么仇视秦凤啊？他可才13呐，孤儿寡母的，他舅舅花的素修银子不容易呀。嗯，二次给你拜了师，你也收了5两银子了，你为什么非要把秦凤这13岁的孩子往死里推呀？啊，今天我找你来，你把秦凤给我治好了，万事皆休，不然的话，我饶不了你。其实孟芳啊，他也治不了了，他玩了。呸！我告诉你，姓沙的，他偷学我的武艺，死有余辜。你还替他挡横？行，你找我来，姓孟的会你。沙老师气往上撞，左手一晃面门，右手掌挂风伤，问心就打。这沙老师武功其实不错，起码跟这孟芳呢也算平手，可今儿不成了。你想啊，他从李家营听见消息跑到河南，看见秦凤了，秦凤这么惨，他要跑到这火神庙来找孟芳，孟芳又这么不讲理，他生气啊，又累又气，心里又着急，动作失准。孟芳一转身，左手一压，右手照他肩头上一打，砰的一下就把沙老师打个屁股墩儿。沙老师没起来，知道这孟芳太毒。孟老师，我是清真，我得对得起主。好吧，来吧，你给我一个痛快。哼，你是清真怎么样啊？清真就全都是好人，你就不好人，打死你有什么关系？他往前一蹦，举手就打。就在这时候，他觉得左肩头就有钢钩搭上一样，这孟芳的左半身就麻了，有人一踢他的左腿肚子，右手往起一滴了一水，通的一下，扑通，孟芳啊，啪就来一大马踏。就听这人说：“谁说我们清真没好人呢？”啊！孟芳可都摔晕了。他爬起来一看，面前站着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中等身材，双肩暴隆，身穿米色长衫，河南绸的裤子汗衫，大红缎子缎香缎的夫子里，白绫的高腰袜子，腰中系着绒绳。老人家四方脸，面似银盆，皱纹堆垒，顶都卸了，白剪子骨小辫，一扎多长，系着红头绳的辫穗，两道苍眉斜插入鬓，瘦毛遮住二目，鼻如玉柱，沉似丹霞，四方海口，大耳垂轮，脸鬓络腮，一步银然， 白胡子白胡哨，上边是一字起口。老爷子手托银然，面带微笑，犹如商山四号，不让盘膝自牙呀。孟芳一翻身就起来了，老朋友请问姓什么？哈哈哈哈，老夫住在望西二里的牛涧村，姓马，单字名俊，江湖人称道柄清真，数传天外西域大侠。哎呦，吓得孟芳是亡魂皆冒，撒腿就跑。了得嘛，谁不知道马四爷马四八呀，清真的门长啊，而今岁数大了，归隐林下。马四把马老爷子每天遛弯到这树林子这儿，活动活动身上，活动活动腰，活动活动腿儿。没想到正练着呢，跑过俩人来。马四把一看沙老师，就知道是清真。马四把往旁边一闪，这两人说话，四爷全听见了。俩人一动手，沙老师输了。其实马四爷也看出来沙老师是失手，不是真输。给孟芳出口不逊，马四爷过来中指一搭他的肩膀，稍微用力，这孟芳这半拉身子就麻了。然后马四把右脚一抬一踢他，把他扔出去了。一通明一刀性，给孟芳赶紧就跑。沙老师过来就请安，老爸爸弟子给您请安了，起来吧。没本事跟人家争长论短的，这不是给本门本户丢脸吗？沙老师就把这些事儿说了。老爸爸，秦凤孤儿寡母，家境贫寒，眼看就要送命啊，您发发慈悲吧，看在主的面上，您救救这孩子吧。其实沙老师也知道马四爷不懂得医道，可是老爷子是武圣人呢，练气功他瞒不了人家。马四爷心眼好，点了点头，我去瞧瞧。不过呀，你可不准介绍，不准说我是谁。哎，您放心，老爸爸，我绝对不说。爷儿俩呢就到了秦凤的家了。马四爷一看就知道秦凤把气功练偏了。得了，你们别着急啊，我给孩子治。马四把呢就从秦凤的百会穴往下推，一直推到涌泉穴，完全给疏散开了。然后把秦凤的两个脚心的涌泉用力一催，使的是什么呀？使的是气功。十二重楼周而复始，这秦凤就觉得呼吸舒畅，出了几个虚功。马四把就告诉秦凤的母亲，熬点粥让他喝啊，这孩子病能好，可是双肩上的肉球就下不去了。房世元跟老太太是千恩万谢呀。马四把就把沙德沙老师带到自己家里住下了，第二天清早又来了，仍然用气催顺秦凤的十二重楼。十天，秦凤复旧如初，好了。马四爷呢也就不来了。沙老师就告诉秦凤，我得走了，那儿还有好些学生呢，我得回归吕家营了。秦凤把老师送到村口，沙老师就跟秦凤说，你这场大病是把气功练偏差了，你知道给你治病的这位老爷子是谁吗？沙老师说出马四把的名姓，才惹出一场惊天动地的大案，下回再说。 心。